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49章，追逃寻踪。江瑶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他盯着床边那双腿，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他很清楚，要是他们几个一拥而上的话，制服那个老头倒还真不是个问题。只是这样一来，闹出的动静太大，要是把其他村民给引过来，那他们将面对的可是全村人的围攻，到时候就是插翅也难飞。不过话说回来，先前江瑶在主房中搜寻时已留下了痕迹，特别是头顶上这张板床，如果老头注意到了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床边的黄老头依然没什么动静，江瑶只见眼前的那双腿在站立了片刻后，便忽然调转方向，重新又往门口的桌旁走去。 没被发现吗？江瑶见此情形，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便发现那老头又折回了床边，似乎手里还拿着个什么东西。正当江瑶有些诧异之时，他却忽然听到上方的板床隐约传来吱嘎吱嘎的响声， 稀疏的灰尘沿着床板缝隙啸啸而下，落在江瑶头上。霎时间，一种不好的预感从江瑶心中窜了出来。哗啦一声，只听一声床板碎裂的爆响，一柄刀刃散发着寒光的黑剑刹那间穿破薄薄的床板，朝着江瑶头顶直刺而来。江瑶立即偏转过头，向侧边一躲，剑刃便擦着他的头皮刺了个空。而在江瑶身后，目睹了一系列突变的穆剑云也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暴露了！江瑶瞬间反应了过来，抬头一看，却见那名黄姓老者此时已俯下身，探头对着床底的江瑶狰狞地冷笑着。 原本打算明天把你们送到下面，没想到你自己倒是着急先过来了。 老头脸上满是扭曲的神情，没等江瑶开口，便见那老头忽的起身，将黑剑抽出，再次朝着板床下方刺去。哐啷一声，江瑶见状急急地往下一退，再次躲过了上方穿刺而来的利剑。只是这地下室的出入口十分狭窄，只容一个人勉强出入，要是就这样被上头的利剑攻击封锁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危急。 再这么下去不行， 江瑶心中一凛，体内的力量海洋在危机的激发下再次自动开始奔腾，并迅速沿着脉络窜至他的双手。就在那柄黑剑第三次刺进床板还没来得及拔出之时，江瑶看准时机瞬间出手，食指和中指夹向剑身，只见他的指尖紫光一闪，那柄锋利的黑剑便应声而断。而这种情形显然也出乎了那老头的预料，身形不稳之下，那老头一个踉跄，仰面倒在地上。 得手了！ 惊摇大喜，连忙动身想要爬出地下，而那老头见状不妙，拔腿就跑。 江瑶见他像是要出去叫人的样子，心中不由一急， 脑袋正好撞在床板上，顿时疼得眼冒金星。待到他回过神，再次看向那老头时，却见对方已奔出屋外，瞬间跑得没影了。糟糕，他去叫人了，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爬出地下室的江瑶连忙转身将其他人一一拉出，意识到现在状况不妙的众人便也不再磨蹭，连忙冲出老头的土屋，却发现院楼外已经开始聚集不少赶来的村民身影。走这边。这次是穆剑云做出了指示，只见他直奔院落一角，扒开遮挡的灌木，只见一个破洞出现在灌木后的围墙之上。我之前调查过，这个洞口通往村后的一片废弃屋子，穿过那片废屋后跑一会儿就能躲进林子。穆剑云道。走。 眼看着外面的村民越聚越多，江瑶等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于是赶紧一个个沿着围墙的洞口冲进了院外的一条小道。周围的声音愈发嘈杂，显然那老头已经把全村人召集了起来，一副不逮着他们不罢休的气势。 而众人也是一边躲避着搜查的村民，一边借着月光朝着村后的废屋摸索而去。不得不说，穆剑云和青鱼两人的身手和判断力着实了得，在两人的带领下，众人竟然能在众目睽睽中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梭于人群间，硬是在村民的包围圈中突出了重围，朝着村后的方向行进着。原来如此，你和饕餮他们是在找周恩海出事线索时遇袭失散，并被带入这里的。 穆剑云听着江瑶的复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一路上，江瑶也将此前自己的经历大致地介绍了一下。如今四人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倒也没有理由继续遮遮掩掩。 关于我们这次行动，陆静怡没有和你们说过吗？江瑶问。没有，我们之前在执行另外一个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回总部。穆剑云顿了顿说道。 不过从周文海的情况来看，的确有来这里调查的价值。之前袭击你们的那只怪物应该就是我和青鱼当初打算搜寻却还没来得及找到的那只。 那只怪物十分凶狠，现在饕餮和白雉的情况不明，我有点担心，得尽快找到他们。江瑶说着，脸色愈发凝重，而随着众人不断行进，耳边的喧闹声也渐渐远去。寂静的黑夜中，一片模糊的影子映入众人的眼帘。 这里就是先前所说的那片废屋，区域竟然这么大。 江瑶跟在后面，抬头望去，只见高高矮矮的残垣断壁在迷蒙的月光中若隐若现，乍一看仿佛一片死寂的坟墓。而那些石头房屋的样式虽然与村里的其他房屋类似，然而年代感却似乎更为久远。青绿色的苔藓吞噬着残破的墙体，让人徒生萧瑟破败之感。先前我进村时稍微查了一下，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吗？穆剑云领着路开口说道。据村民所说，此地名为赤泉村。 赤泉村？ 江瑶闻言不由一愣。 我记得这个赤泉村不是在前几年的山体滑坡事故中 就已经被尽数掩埋，连带着一整个村子村民的性命。穆剑云接口道。然而现实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均自称自己就是那个被掩埋的赤泉村村民，而且 穆剑云沉默一瞬，似乎有些疑惑。而且你不觉得那些人身上的气息很奇怪吗？你也察觉到了，我还以为只是我一个人的错觉。江瑶惊讶地瞧着穆剑云，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要说情况嘛，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个个都没有人类身上应有的人气。穆剑云说道。 普通的活人身上先天带有人类特有的气息，妖类一样，这也是辨别人与妖的重要基准。而那些村民身上的这种气息一概不存在，简直就像是死人一般。 你该不会怀疑他们是，就是那些已经被活埋死去的原赤泉村村民？ 江瑶瞪大了眼睛，如此猜测让他不由得脊背发凉。 不，那些人都是活人，这点我确定。 穆剑云看了一眼江瑶，果断说道， 只不过没有人气这点太过诡异，所以我也不太能确定是怎么回事。 不是人类的话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是妖类的话，我们也没有理由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妖。 江瑶话说到一半，忽然瞥见一旁看着自己的周文涛，硬是把后面的气字给吞了下去，有所顾忌似的不再言语。 周文涛沉默着，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脸色似乎变得有些纠结。在犹豫了片刻后，他刻意地慢下了脚步，不断对江瑶使着眼色。而江瑶见他这副样子，也明白对方有话要说，便也配合着走在后面，与前方的穆剑云和青羽两人拉开了稍许距离。 怎么了？说吧。 江瑶轻声道。 我说，小瑶，你是不是瞒了我很多事儿？ 周文涛斟酌着语句，最终抬起头，犹豫地开了口。 你们说的很多话，感觉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还似乎藏着很多秘密，而每次涉及到那些秘密，你就会刻意扯开话题，生怕被我知道似的。 啊？有吗？你想太多了吧。 江瑶的脸上又挂上了一副无辜的样子。 可我真不觉得是我想太多了，自从你上次失联以来，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变了。 这次的周文涛没有被江瑶的无辜脸给忽悠过去，一本正经的盯着江瑶正色道。 别的先不提，就说你与九牙与饕餮两位大师的关系吧。虽然之前我没有直说，但我总觉得你好像和他们很熟，完全不像你所说的只是刚认识的程度。还有穆剑云和青羽，他们的身手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人，而且即便你们总想掩饰，但先前我在地下室看到的那条巨蟒绝对不是错觉。你们的对话我也没办法假装听不见，那条忽然消失的巨蟒恐怕也和那两个人有关系吧。 江瑶沉默着，他明白这次怕是瞒不过去了。 从小到大，周文涛虽然看上去都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但认真起来也是个心思细腻且执着的人。只是如果真让他对周文涛解释这一切，他倒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纠结的同时也只能暂时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似乎更坚定了周文涛的猜测，语气也变得有些着急了起来。 这次我哥的出事儿，怎么想都觉得蹊跷。关于这些，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隐情？ 周文涛停下脚步，一把抓住了江瑶的衣襟，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哥的事，我能告诉他，已经告诉了你。至于其他，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法详说。但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救回你哥，也是为了你好。 江瑶站定住脚步，回视着周文涛的视线说道，如果你非要知道，等合适的时候，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但至少不是现在。周文涛等着江瑶，双唇微张，像是还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吐出半个字。而在这时，青雨的声音忽然从前方传来， 喂，你们两个磨蹭什么呢？快点过来，有情况。 现在姑姐放你一马，但我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周文涛咬着牙，终于松了手，两个人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上前。 正看到穆剑云和青雨蹲在前方的灌木丛中，探头往前方的一片废墟张望着什么。 江瑶走到两人身边，顺着两人的视线向前小心望去，只见森冷的月光下，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废屋残垣之中。